你好，你好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梨花姨呢。我叫小明，也很高兴认识你。很高兴认识你。简是那里人？我是中国人，伊你呢？我是韩国人。简多大了？我儿是岁伊你呢？我儿是五岁。 今天天气很好，对不对？是的，天气很好。 您喜欢吃什么？ 我喜欢吃面盘和面条，请您呢？ 我喜欢吃水果和蔬菜。 您平时有什么爱好？ 我喜欢看书和听音乐。 我喜欢运动，特别是打篮球。正好我们有很多共同点。 是啊，改天我们可以一起去打篮球。对了，你平时住在哪里？ 我住在北京，你呢？ 我住在首尔。真有意思，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互相拜访。好的，那今天先聊到这里吧。 好的，再见。 再见。